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4集《回府四》。一阵秋雨，一阵凉，不过经过一夜的秋雨，夏日的暑气便再也没有了一丝半点，连天上出的日头也显得萧瑟了起来。沈府中东院里仍旧是一派忙碌的景象，年关的时候是老夫人的寿辰，沈老夫人喜爱铺张奢侈，每每提前几月便要开始为寿辰做准备，而其中的花销自然也是不小。中宫的银子都是任婉云在掌管，虽说其中任婉云也吃了不少，然而每每寿辰排场是到了的，看上去也颇为气派。而那写帖子给各位府上太太小姐们发募笺的事情，就落在了三房夫人才女陈若秋的身上。虽然已过中年，陈若秋却仍旧保持着少女的身段，许是书卷气为她增添了不少气度，看上去比之丰腴的任婉云，陈若秋的容貌要更胜一筹。正因为她容貌美丽，性情温柔，加之能够吟诗作对，把个沈府三老爷沈万迷得五迷三道的。成亲多年，即便陈若秋无子，只有沈月一个女儿，沈万也除了沈老夫人塞给他的两个通房外再无纳妾。沈府的三个儿子中性情各有不同，沈姓正直刚毅，可却太过粗犷，不够细心，有些一味的重义气。沈贵善于逢迎，官场上左右逢源，却贪财好色，府中除了任婉云之外还有几房姬妾，只是任婉云手段厉害，姬妾虽多却只有一个庶女，威胁不了嫡子女的地位。三老爷沈万相比较而言则是有着真才实学的。如果说三个儿子中沈信遵从老将军走武官的路子，沈贵和沈万走文官的路子，那么沈万比起他二哥来倒有些真本事。不过这并非就代表沈万全无缺点，他不好美色，只有陈若秋这个正妻，可是却将权势看得太重，一心只想往上爬，为此甚至将自己的上司也踩过。此刻陈若秋正在小心翼翼地写帖子，日头透过窗子斜斜地照在他的身上，将他的五官柔和的仿佛少女一般。沈万正在整理衣领，瞧见了不由得一笑，走到他身边将他从身后怀住。 呀，陈若秋嗔怪道， 老爷这是做什么，害得我这字儿没写好，白白浪费一封帖子了。 我瞧瞧。 沈万装模作样的拿起那帖子一瞧，评道， 字迹秀婉，就如同字的主人一般，哪里就没写好了。 陈若秋俏脸绯红，沈万见了不由得心神一荡，即便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他这个妻子却仍旧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，让他看不到别的女人，这便是陈若秋的高明之处。陈家那么多女儿，却只有她能够牢牢地把握住夫君的心，不是为别的，就是他的忍。沈万喜爱什么模样的女人，他就变成什么模样，性子可以装，衣裳可以换，投其所好，天长日久，男人就如同养着的猫儿狗儿，总会眼中只有你的。 二嫂今儿个该回来了吧？ 陈若秋依偎在沈万怀中， 也不知月儿吃不吃得惯寺庙里的东西，山路好不好走，有没有颠簸着。 沈万失笑道， 哎呀，你瞎操什么心，二嫂总归不会让月儿饿着冻着的。 见陈若秋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，他笑道， 哎呀，你总将月儿当成孩子，月儿如今都那么大了，过几年便到了出嫁的年纪，那时你待如何？ 月儿出嫁，我自然要为她挑一门十全十美的亲事， 门第和人品都顶顶好的，可不能像五娘。 陈若秋倏尔住口。沈老夫人那一夜同任婉云和陈若秋说话，提出要暗中把沈庙给了玉亲王，如玉亲王的愿，从而扶持沈家二房三房的事。回头陈若秋就与自己的夫君说了，沈万自然是答应的。他一生醉心于权势，可无论怎样往上爬，权力和名声都不如沈姓。对于大房他嫉妒多年，对于沈庙更是没有一丝半点的感情。若是玉亲王得了沈庙高兴了，在官场上提携他，对于沈万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。至于沈庙今后如何，下半辈子能不能好，沈万一点也不关心。 不知二嫂此事办妥了没有？ 沈万的神情严肃起来。陈若秋见状，一颗心微微地沉了沉。他知道自己的夫君从来将权势摆在第一位，虽然对于大房陈若秋也不在意，可是对于女子来说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。此次任婉云突然提出要去卧龙寺上香，知情的人都知道这其中必然有什么隐情，只怕这一回上山再回来时便能听到沈庙的噩耗。 放心吧， 他轻声道， 二嫂做事一向妥当，此事也应当是万全之策。 但愿如此。 沈万点点头。两人正在说话，忽然见陈若秋身边的一等丫头诗晴跑了进来，面上带着一些慌乱。 夫人，二夫人带着三小姐回来了。 瞧见诗晴的表情，陈若秋倒是放心了许多，知道事情大约是成了。他微笑着与沈万对视一眼，转而换了一副关心的模样问诗晴， 三位小姐可还好？有没有累着？ 不好。 诗晴结结巴巴道。 大小姐疯了。 陈若秋的笑容戛然而止。一切就像是一个梦，井井有条的沈府不过短短一日间便乱成一团。沈清疯了。二房任婉云平日里有着当家主母的气派，虽然总是端着一张笑眯眯的脸，可那雷霆手段众人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论人品如何，这么多年沈府在他的手下没有出过什么岔子，这管家的能力也是被众人认可的。然而这位遇事总是从容笑眯眯的高贵妇人，第一次在下人面前露出疲倦而疯狂的神色。若非有旁边的丫头，只怕别人还以为是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疯妇，而她怀中的姑娘那便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了，一直在尖叫挣扎，动静连沈老夫人都惊动了。虽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但是沈家大小姐疯了的事是真的。不过沈府对于此事也是忌讳得很，那些见了沈清疯状的丫头全都被发卖出去了。说是发卖，谁知道是不是寻了个乱葬岗掩埋了呢？沈清身边的两个丫头，沈月身边的两个丫头，甚至桂嬷嬷却是被关了起来。如此一来，毫发无损的倒只有沈庙一人了。荣景堂中，沈老夫人坐在高位上，一张脸绷得紧紧的，眼睛更是盯着站在中间的沈庙，阴鸷的仿佛吃人的毒蛇。好端端的三个姑娘去，该出事的没出事，不该出事的倒是出事了。那个本来该承受这些的人立在这儿，却是二房的沈清带他受了难。只要一想到此事，沈老夫人就气得胸口闷得堵了块石头。陈若秋和沈万立在一边，沈月委屈地站在陈若秋身边，他的两个贴身丫头无缘无故的就被关了起来。之前便听得沈庙说过，想要保住黄莺和青鸾只怕是很难了。另一边，沈婉云跪在沈老夫人面前， 沈贵今日朝中有事，还未回府，请他的小厮现在还未回来，自然是不知道自己的嫡女出事了。 老夫人，你可要替青儿做主啊！ 沈婉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沈万都有些惊讶，这个一向最是端着架子的二嫂，如今这不管不顾的模样，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。陈若秋的心中却有些宽慰。沈婉云老是仗着掌家之权捏在手中，便不把三房放在眼里，如今自己女儿出了事，还不是只有像狗一样的匍匐在地。 吴姐儿，我待你视如己出，青儿也事事让着你，你们是同血脉的姐妹，不说互相扶持，但你怎么能如此恶毒？你可知道青儿这一辈子也算是被你毁了，你好狠的心啊。 沈月将沈清被歹人凌辱的事情告诉了陈若秋和沈万，此处的下人也都被尽数驱逐出去，示意陈若秋也不怕被人听见。沈妙正要开口，突然听得身后传来一声怒喝： 孽女，你毒害姐妹，心如蛇蝎，该下大牢刑狱，死不足惜。 沈妙冷冷一笑，转过身面对着大踏步而来的男人，他的二叔沈清的父亲沈贵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